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遇见幸福，仰望一段好时光。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郭靖，拥抱你的微笑。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有网友呢在微博上发起了一场讨论，说还记不记得你买的第一盘磁带是哪一盘，可以说是引发了不少80后90后的怀旧潮。 那么你买到的或者是接触到的第一盘磁带是来自于哪一位歌手的呢？是邓丽君还是周杰伦？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，来自于潘玮柏，《爱上未来的你》。 把心快递给你，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。爱上未来的你，为了一颗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，这消失的你。爱上未来的你，我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是那么一句一头一人语，我在静静的往深深里面悄悄呼吸，没有能力气，看着人海时刻还是每天找到你，爱上你。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，没有留下口外不占据了所有距离，我不需要谁添加的规矩，说可不可以，我知道自己很爱你。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，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，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。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，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，真决心。爱上未来的你，为了一颗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，变成消失的你。爱上未来的你，我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爱上未来的你，在这爱情的迷雾里，变成消失的爱上未来的你，我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您好，小鲜炖鲜炖燕窝天猫旗舰店有什么可以帮您？

杨成立也在微博上面说自己当年很多的妆法都是靠自己去完成的，真的是回想起来觉得既好笑但是又很令人感动的那些回忆。来自于周渝民的这首歌 Make a Wish。 我不禁别伤心不要紧，这个世界还年轻， 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

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，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，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，于是一起眺望，一起等候，一起学会成熟。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，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，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，你会对我说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 我的朋友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段时光都有意义，为了目标全身心投入，那种紧张充实让我们获得满满的价值感。慢下来欣赏风景，享受生活的时刻，同样可以带给我们别样的体悟。保持好节奏，不断向前走，我们就不会辜负着只有一次的人生。经典969，我是李珂。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。